过，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来自李健的向往哈，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那么这一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也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看到了一篇新闻哈，法制晚报看法记者近日获悉，原定于9月18号开庭的八达岭老虎伤人案延期开庭，具体开庭时间呢另行通知。在2016年7月23号，赵女士一家三口与母亲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东北虎园内自驾游览，赵女士和她的母亲在猛兽区下车，随后老虎袭击，赵女士被咬伤，其母亲周女士被老虎咬死。随后延庆区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在2016年8月24号发布的调查报告认为，723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件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因与动物园的协商未果，在2016年11月15号，赵女士起诉八达岭野生动物事件，延庆区法院受理并正式立案。在2017年3月29号，延庆区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报告显示，赵女士符合九级伤残。2017年9月5号，赵女士收到法院的传票，本案将于9月18号下午2点在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记者从赵女士的代理律师白小强处获悉哈，赵女士向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索赔69万元，除了伤残赔偿金和生活费用，还包括尚未发生的后续治疗费用和精神抚慰金，其中后续整容治疗费用预计为20万，精神抚慰金预计30万。白小强表示，30万的精神抚慰金出自于赵女士的面部被毁容，其母亲因救她而死，因事情发生后承担了较大的社会压力而提出的。哇哦，那么这个案件的到底会怎么样呢？也请我们所有听众来继续关注哈，来另行关注它的开庭时间。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 你的眼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 家不安，才会结果 想，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一提到辐射两个字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很担心很怕。 WiFi 有辐射，电脑有辐射，基站有辐射，原来地球上这么多地方都有辐射。说呀，是时候公布真相了， WiFi 路由器有辐射，晚上睡觉一定要关吗？当然不关路由器的副作用的确很大，比如说很多人晚上会失眠，早上起不来床，头还有点晕，原因肯定是信号太好，所以你老拿着手机睡不着，也动得少。其实啊， WiFi 路由器呢是无辜的，因为 WiFi 路由器产生的辐射呢是非电离辐射，而且辐射剂量非常低，几乎呢是可以忽略的。根据权威机构的规定呢，人体不同身体部位接受的辐射的安全暴露限值是不高于每千克1.6瓦。研究发现呢， WiFi 信号对人的头部造成的辐射值仅有每千克0.0057瓦，比限定的安全值低了280多倍。所以关不关路由器呢，主要看你准备几点睡，也要看你想几点起了。还有呢，说电脑有辐射，电脑的辐射呢也是属于非电离辐射的，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呢不用防。生活中最常见的有害辐射呢是 X 光，比如医院的 X 光片和这个 CT 有少量的电离辐射，但仍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好啦，所有听众你们明白了吗？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也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戴娆的《绽放》。 这只身挽手向天，缠绕着马蹄的青草田，安静的睡在我的旁边，数那朵云像你的脸，嘴角扬长斜斜的月。